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厚脸皮卑鄙的访问》。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最近，美国对美国总统负责国家安保问题特别助理苏珊·莱瑟的访华一事大造舆论。对此，白宫发表了什么国家安保会议发言人声明，而莱瑟在会谈和会晤等外交场合上胡说什么？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的成功符合于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立场是推动美中合作关系继续稳定发展等。正当美国国务卿克里以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为机会东奔西跑，忙于形成围绕中国南海问题的反华联合的时候，莱斯却访问了中国，这并不是偶然的一致。牵制中国等亚太地区的大国，以世界支配者自居，这是美国始终不变的战略。莱斯的访华是一次厚脸皮卑鄙的访问，基本目的在于平息因南海问题和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问题而变得敏锐的中国神经，掩盖中美之间的对立。但是与美国的发表不同，中国着重强调了其对南海问题、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问题的以往立场，并对美国的地区霸权倾向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活动发出警告，还表态将对此彻底的予以应对。结果，莱斯的中国之行就变成了一次徒劳无功的旅游。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厚脸皮卑鄙的访问》。